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2017年11月8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西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区食药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检查了大兴区部分养老机构阳光餐饮工程推进工作，将餐饮全过程可视化，进一步推进明厨亮灶，使食品加工重要环节和关键部位全面覆盖，动态可视，供老人实时查看，对餐饮服务食品制作加工全过程进行监督。 高米店街道兴盛街路东多年以来被开墙打洞、菜市场、小餐馆、手机专卖店等小店面云集，成为商业一条街，被周围居民称之为脏乱差地带。近日，记者再次走到兴盛街，放眼望去，马路东边所有门脸被拆除，干净整洁的白色墙漆让附近居民舒适了很多。 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兴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10月31号到11月2号，区委、社会工委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共同组织了为期3天的2017年新入职社区工作者及禁毒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会。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大兴报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食药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检查了大兴区部分养老机构阳光餐饮工程推进工作。区食药监局负责人说，将餐饮全过程可视化，进一步推进明厨亮灶，使食品加工重要环节和关键部位全面覆盖，动态可视，供老人实时查看，对餐饮服务食品制作加工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中，区食药监局相关人员重点查看了阳光餐饮工作中视频厨房显示的点位情况，结合现场逐一检查了粗加工间、操作间、消洗间、库房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 对发现的视频厨房显示点位缺少一个环节的单位也提出了要求。此外，区食药监局人员还详细查看了各单位的餐饮服务许可情况、从业人员健康持有状况、食堂内环境布局及卫生状况、餐具消毒保洁及食品留样情况等。对于敬老院食堂阳光餐饮工作推进情况，区食药监局要求在近期开展新一轮全区养老机构食堂专项执法检查，从而进一步规范敬老院食堂的经营行为，强化敬老院食堂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的就餐环境。 大兴报记者报道。记者了解到，高米店街道兴盛街路东多年以来被开墙打洞、菜市场、小餐馆、手机专卖店等小店面云集，成为商业一条街，被周围居民称之为脏乱差地带。近日，再次走到兴盛街，放眼望去，马路东边所有门脸被拆除，干净整洁的白色墙漆让附近居民舒适了很多。住在郡城小区的居民张先生表示，曾经的兴盛街从南头走到北头，杂乱无章的广告牌匾，下水道口沾满厨余垃圾，垃圾桶上覆盖着厚厚的污垢，路面黏黏糊糊，鼻子里满是异味，一些废弃的椅子、桌子、沙发、床垫等堆放在路边，店铺门口破旧纸箱、废弃电器互相挤靠着。 治理开墙打洞和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是今年市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重中之重，兴盛街则是高米店街道开墙打洞的重点区域。一条长约800米的街，有60多间房屋是开墙打洞后对外进行经营，这些房屋出租经营近10多年，层层转包，利益关系复杂，各种矛盾叠加。高米店街道面临着治理难度大、任务重、维稳压力大的难题。 为此，街道工委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联合治理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治理工作方案，坚持一手抓腾退封堵，一手抓环境品质提升，在新整街设立了专门的综合执法站。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前期入户走访、宣传调查、谈判、签订确认书以及第三方设计评估后，七月下旬以来，街道按照先清无证无照、后清证照齐全和保持社会面稳定的总体思路开展工作。 在治理过程中，高米店街道采取了政策宣传、分期腾退、集中封堵、做好提升四个步骤。截止到9月19号，60多家开墙打洞全部封堵完毕。下一步，为提升封堵街面的环境品质，高米店街道将拟请专业广告设计公司对腾退封堵的临街墙面、地面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计划建设街道宣传文化墙，对墙面地面进行修整、粉刷和重铺，能绿化的地方安排绿化，提升街面整体环境品质。此外，继续规范街面秩序，结合环境改造提升，围绕环境秩序、交通秩序、治安秩序，结合综合执法管理站，加强街道秩序日常巡查管控，全面提升该商业街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努力打造成疏解整治示范街。大兴报记者报道。 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兴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10月31号到11月2号，区委社会工委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共同组织了为期3天的2017年新入职社区工作者及禁毒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会。这次培训仅仅围绕党的19大精神解读、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社区自治与基层民主、社区党建等内容讲授理论知识。 通过实际案例，让新入职的社工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工作，提前进入工作状态，更好适应未来工作。区社会工委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进一步提升新入职社区工作者和禁毒专职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强化务实能力，拓宽工作思路。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17年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届中小学生跆拳道比赛在大兴区石油化工学院开展，来自大兴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60多所学校及幼儿园的8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此次活动由大兴区教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发局以及大兴区体育局联合主办。开幕式结束后，来自各校的学生代表表演了跆拳道操。只见孩子们身穿白色跆拳道道服，冲拳、下格挡、中格挡，既有速度也有力量。而在随后的比赛中，小选手们更是展现出不俗的竞技水平，攻击、阻挡，每一个漂亮的动作都赢得了家长们的阵阵掌声。而对于参加这样的体育比赛，孩子们也是信心满满。来自大兴区第8小学4年级3班的图哲同学告诉记者， 这种比赛很热闹，还想参加吧，反正是。 获奖有信心吗？ 有，特别有。 觉得自己能拿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第一吧，差不多。 那你觉得这个名次对于你来说更重要，还是参与这样的活动对你来说更重要？ 参加这种活动比那个获得名次什么的有意义。 嗯，那你觉得这个活动能带给你什么？ 快乐、自信心。 对于开展这样的体育活动，家长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对孩子是一个锻炼，挺好的。 至少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氛围。我们是在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他其实不太想练了。然后我就给他报名了，那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比赛，我就想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竞技，然后这个体育的精神。然后之后他参加完那个比赛之后，他特别激动，后来就跆拳道就练得比较好了，自己就没再说过不练了这句话。 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单位之一的大兴8小，一直以来就把跆拳道作为学校的特色校本课程。大兴区第8小学李曙东校长介绍说，学校开展跆拳道课程，既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同时又培养了孩子们坚强的意志。 应该说呢，咱们大兴区包括玉泉地区的中小学生的跆拳道比赛开展呢，已经由来已久，而且呢，积极性上来讲也是可观的，应该有非常多的青少年 学生和儿童呢进行着跆拳道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包括在学校里边，包括在社会上。那么我们通过跆拳道所讲究的这个以礼始、以礼终和跆拳道精神，就能看到跆拳道的运动对孩子的成长有多么好的价值。这种比赛也提供了一种平台，让孩子们呢有更多的交流展示的机会。 那咱们未来有没有计划让这样的活动继续延续下去呢？ 这是第一届在咱们大兴区这个来举办，下一届呢准备是在北京二中艺专实验学校，他们呢具体来操办这事儿啊，这样就延续下去了。 本台消息，昼伏夜出的游老鼠四个月疯狂盗游100多起。11月6号，北京大兴警方通报，大兴警方会同市刑侦总队通过几天的侦查布控，抓获了违法犯罪嫌疑人7名，破案100多起。今年7月以来，大兴警方陆续接到群众报警，说车内燃油被盗。通过梳理分析，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主要是针对路边停靠的货车、客车等大型车辆下手，利用自制工具撬开油箱盖，将直径7厘米的塑料管直插油箱底，打开动力泵，肆无忌惮地盗窃柴油，谋取暴利。 民警立即围绕案发现场调取监控录像，通过细致查看，一辆别克轿车逐步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经过车牌号查询，民警得知这辆车使用的是伪造的机动车号牌。通过对这辆车运动轨迹进行追踪，民警发现它经常于后半夜出没，每次作案后他们都会经过金梁路的某个路段。几天的蹲守等候，民警终于发现了嫌疑车辆。通过一路跟随，民警在丰台区的一处院落附近发现了嫌疑车在这里仅停留20分钟便离开，由此推断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存油的仓库。民警一路继续跟踪，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暂住地。 为了将这伙油老鼠一网打尽，警方决定在存油仓库附近设伏。10月12号晚上9点，抓捕行动即将展开。按照事先的抓捕方案，抓捕行动共分为5组。在确定了院内的情况后，各小组民警先后到达预伏地点，静候嫌疑人的出现。凌晨3点半，这辆轿车如期而至。嫌疑人正在起劲儿的卸油时，5组民警同时动手，将盗销柴油7名嫌疑人一网打尽，当场起获柴油3吨多、汽油150升，并在卞某等人暂住地起获君越轿车偷油专用改装车2辆、假车牌4副。经过审查，这个团伙交代了盗销货车柴油的犯罪事实。民警根据审查情况、车辆轨迹、作案手段等情况，串并案件100多起，涉及大兴、房山、通州、朝阳等区域。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当夜幕降临，在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进入闲适的夜晚，与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在为这座城市的安全继续努力着。他们是群众的守卫者，他们的执法让违章行为无处现身，他们就是城管大队这群可爱的城管队员。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苏浩带来的新闻专稿，城市夜查守卫者刘小旭。 我们负责专项那就多了，新城施工现场所有内的涉及到施工扬尘类的、车辆类的、违法信息类的、广告类的，还有这些施工夜施类的，还有就是车辆带泥啊、运输车辆的资质啊，我们负责这些项，很多项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就是一个工地里边涉及的基本的问题，跟城管职责有关的我们都管理。 这位城管队员叫刘小旭，主要负责新城地区施工工地的各类违法行为的管理。从大兴区城市改造计划的实施之后，越来越多的路段开始进行施工，而群众的投诉声音也变得多了起来。 先说一个夜间施工类的吧，就是现在新城地区有一个施工护理科，这个现在是已经算是半完工状态了。然后呢，有一对母女，她每天就是妈妈呢有点就是神经衰弱，然后女儿呢非常心疼妈妈，这我们理解。然后一到晚上大概10点就打电话，然后我们就长期通过这种长期的电话就是举报吧，我们到现场处理啊，有些根本不是施工工地发生的声音，可能是周边的声音。然后呢，通过这个长期的电话沟通，我们两家呢，就是我们单位算是直属队，跟这个母女俩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定时定点，一到十点，夜市是10点开始，我们10点先去他人家周边，也不打扰他，也不给他打电话，先把周边所有的声音能控制的尽量控制一下。然后施工工地就是严格要求。后来呢，就是近2-3年吧，我们认识大概3年了，到过节呀、过年呀，都给我们发信息啊，也到队里送过锦旗啊，送过春联啊，送过水果啊，就比较感谢。在一块儿非常，现在就通过他呢，又志愿发展成，宣传城管这个工作的这个志愿者。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现在已经入住，还没入住三河庄，有一个孕妇，这个孕妇呢是丈夫在国外打工，然后呢那工地离他确实很近。怀孕这一阶段呢，在施工过这个一阶段，就是每天8点就给你打电话，就我们10点才开始上寝，晚上8点就开始打电话，到后来就发展成我的个人电话，他长期打， 就像热线。 他一有不痛快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就打电话。后来，我跟我夫人也说，因为我妻子也在城管工作，后来通过，这也是跟热线一样，然后也是，就发展成朋友关系。然后基本上我跟我夫人没事去看看他，疏解疏解环境，就是心情。后来发现他还是带他去看了看医生，确实他有点这个孕期的抑郁，然后又通过我同学北大医院的，然后过来给他做了几次心理辅导课，现在也是关系特别好啊，就是反正缓解下来。他丈夫从国外回来，现在我们也成朋友了，没事大家都一块聚一聚。 像这样从一开始的抵触投诉，到后来的理解，再到最后的支持与帮助，这其中群众心理的变化完全归功于城管大队的工作态度和成绩。刘小旭笑着告诉我们说，一开始觉得城管的工作就是2个字，辛苦，然而做到了现在才发现，其中的快乐和感动是远远超过辛苦的。 这是一个收获，就是你干工作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然后你工作也是有一种你职业的认同感。原先是对这个工作就觉得啊，你出去执法，旁边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现在是你在执法过程中，从原先的给你说闲话、说冷话，或者是不理解你，到现在的支持你工作，你整个过程执法完了以后，他还会跟你聊聊天，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事。 当然了，作为政府工作者，其中的事故和危险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甚至有些施工团队在被处罚的时候恼羞成怒，险些危及到城管队员们的人身安全。除了这些，许多人对政策的不理解也会对执法过程产生许许多多想不到的困难与阻碍。 因为咱们北京这一段实行这个空气中污染治理这一块，就是秋冬季这治理这一块，好多项目的人他理解，就是你作为施工方，因为有大政策他理解。像好多农民工朋友，他确实不理解，因为他来到工地就是为了干活，就是为了打工挣钱。一有政策你一去了说停工啊，今天停工，确实是他们很难受，因为他出来就是为了挣钱，过年回家拿钱回家嘛。然后有一次在这个南侧的这个工地，就万科工地，就被这个农民工这些朋友给堵住了，堵到工地里了。反正态度也，当时他们也情绪也挺激动，这我们也理解，说你们这总来，为什么不让我们干活，是不是？我们这个打工挣钱的，你挣不着钱你们管吗？就是反正情绪非常激动。大概有也是一个劳务队是从四川来的，他大概有30-40人就把你围住了，咱们就耐心解释，一个是大政方针政策，一个是这个现在的具体形势情况，为什么停工。然后项目部也挺配合，就是工地的负责人也出来了，说给他们补助也好啊，或者怎么着也好，反正 闲话也多，人家工人确实为了挣钱嘛，堵着你大概堵了三四个小时吧，从一开始的混乱到中间的听你说，到最后的理解你，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再到最后，这个四川施工队这个农民工的这个算是施工头吧，还帮着咱们去别的工地。后来我说你有时间你跟我走一走吧，我说因为别的施工队确实，尤其四川的，我只是四川的有的人咱们说普通话他听不懂啊，他也着急，他说普通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普通话他可能听得懂啊，所以我就把他叫上了。有些工地项目的管理人员也非常高兴，就是咱们之间属于城管，这更大的工作是服务，然后是执法，然后就是带着他们去解释这些情况，因为他就是在其中的人，所以这个解决。还有就是新城那会儿，像夜师主要是夜间施工这一块，老百姓不理解，就是你看我打了举报电话了，尤其像重点工程，像地铁呀，或者是这些机场高速啊，像配合咱们新机场开发这一段，有的这个地铁是一个盾构模式，它是盾构下去以后必须要打完，就一直点工作到完事儿。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城管这块工作主要是没有强制听控权，但是我们只靠现场的沟通，另一方面是处罚。就是木心路吧，咱们现在这个叫木心路，那叫团河家园，人就是打举报打得非常厉害，而且去现场堵过你，我在现场等你，你怎么不来，你在哪儿，哎，人这两三家等着你，你为什么不来，其实我们已经在现场里边解决问题呢，然后他以为我们没去，所以等我们处理完了，因为他一直在打电话嘛，我说您别急，处理完了跟您说，反正也是态度特别不好，你怎么，你们这个是不是跟工地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收了工地钱了，是不是让他们干啊，就是这个。所以出来以后，哎，见到了，我说您别着急，我说您是在门口等我呢吗，我说一会儿我就到，我在现场处理完了，能把噪音降到最低，或者能停工了，我们自责范围必须不能施工了，就已经停掉了，出去见面再聊。这七八年下来，遇到的情况特别多，有骂你的，有打你的，有挠你的，有打电话威胁你的，有这个跟踪你的，这都有过。但是这个工作下来，咱们还是，就是你把你工作做到极致，做到你问心无愧，就没有那些事儿，就很踏实。 其实，作为执法队员，自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光是出于自己工作的压力，群众的不理解、舆论的批评，甚至周围朋友的几句调侃，也会让刘小旭的心里有一些不是滋味。但是在被问到是否会觉得这是负能量的时候，刘小旭笑了。他对我们说，这些批评本身对自己就是一种特殊的动力，而且他有自己的一套减压方法。 第一个呢，这些包括身边朋友吧，都不用说看网上，你就是你身边最近的人，都有时候会说，哎，你们是不是今天又收人摊去了，你是不是干嘛去了，就是宣传不到位，就是你需要通过你的宣传来说。网上呢，现在基本看到问题最大的调整就是回家跟我夫人聊聊天，这是最，因为我夫人也是城管的，也在城管工作，她有时候我们俩聊一聊，其实基本就理解了， 互相理解， 对，互相理解。你看我们这次十九大整个过程15天没见着两个人，因为他加班到9点多，我呢大概夜班也很多，然后基本就回家也算见着了吧，回家基本他已经睡了，我到家已经很晚了。负面这些东西，你自己消化是一个过程，聊天一个过程，队里领导也关心，局里领导也关心，包括身边朋友，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团队嘛，单位同事之间，都理解，互相聊一聊，疏解疏解，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也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去，就是这样。身边的朋友现在基本很少说这个问题了，因为北京城管的执法，尤其是咱们区的大兴区的，好多年没出现说跟相对人有暴力活动了，或者是现在而且执法流程非常非常正规了，不像原先那会儿是，可能是新区那会儿整个这个建设是太快了，这会儿现在我们整个过程是执法录像的，有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 现如今，刘小旭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城管队员的师傅， 说到这里，刘小旭满满的全是自豪，他说自己的徒弟个顶个的好。而对于如何教导徒弟，刘小旭有着他自己的教育方法。 七种职的就是好多都是年轻的啊，年轻的还有一些转业的同志，像我现在带的徒弟是那个藏兵转业，从西藏下来的，然后也吃过苦，但是他来这个单位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他年轻第一反应就是城管挺牛的，他这么想的，我有执法权，我出去应该挺横的，到哪说话都不过脑子，就我到哪说我们来了你点怕我呀。其实我最多的是一句话，我说心态要好，第二个你要明白你作为城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你不能瞎执法乱执法。第一个，一般到我手底下的这个就是我当师傅的话，带徒弟第一件事就是看书，先去看书去，先把你的法规是什么内容，你能干什么，你的职权是什么，你在做什么，看好。第二个就是你的着装，你就从开始是上单位，就是你个人，就是你穿制服你怎么个要求，因为你穿制服这个过程就让你自己精神能提起来了。然后执法过程中呢，先是我带着他让他看，让他学，因为城管执法呢都是跟最基层的老百姓打交道，基层老百姓打交道呢，执法是一方面，主要是在沟通，到底怎么跟人聊天，人家正在火上呢，你跟人火上聊，你得顺着他，把他到底的诉求听明白，你不要他说你也说，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有些原则上的问题，就是你执法原则上的问题，你必须要做到原则性，就是该处罚必须要处罚，需要你做完的事儿你必须要做完，这个不就是不是聊天的问题了，法不容情，你必须要把你的执法做好，但是你最多的是服务该服务去。另一方面就是生活里了，基本就是多带他们在就是家里边吃饭啊聚会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多关心关心，像我们队长也好啊，局长也好啊，或者是包括分队这些小队员结婚，然后大家都祝贺一下，现在有需要帮忙的就跟大家庭一样。 在我们采访的最后阶段，刘小旭还对大兴区的老百姓们好好说了一次谢谢，而且还给我们说了一个投诉的小细节。 就是感谢这些年对我们这个大兴城管工作的支持吧，然后从我们这个点点滴滴的变化，从咱们新区的变化，从我们执法这个过程的变化，确实是很感谢他们支持吧，对咱们工作的支持，对咱们大兴城管局这些同志的支持吧。因为有管工地的，有管大车的，有管咱们都说简单的，不说那术语，有管就是老百姓能看见的，有管这个广告的，有管那个小商小贩的，有管咱们这个大排档烧烤的，这个过程真的是给我们好多支持啊。从现在好多队员的聊天，我们之间也聊天，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也希望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更多是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跟意见吧，多督促我们的工作。好多老百姓不知道咱们那个大兴局的这个内部的举报电话，因为好多都往市里打这个96310啊，打12345，反正我想说就是咱们大兴有一个电话是69205751，是咱们大兴局自己的内部电话，你打电话第一分钟打到以后，你打通以后一分钟就能派单，就是哪有问题我们就直接通知属地分队了。然后你要打到市里，你像打95310啊，打这个市场热线什么的，它有一个延迟，大概半个小时，对，它要接线，它要转单，它第一个要分析，哦，这是大兴局的哪个单位的问题，对吧，再查哪个单位，还有一个网络啊，包括其他因素影响。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打咱们有什么这个涉及到城管类的或者有需要帮助的，打这个69205751，这是咱们大兴局的电话，第一时间给你们派到分队。 其实更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们自己，感谢这帮可爱的队员们在一个个深夜里的辛勤工作，让我们的城市深夜变得更加宁静。刚刚是由本台记者苏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专稿，城市夜查守卫者刘小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张赞播音，圆圆、靳世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